袁女士，袁女士你好， 喂， 系啊，你好 系 啊，两 啊， 位，系啊，我想请教一下啦，就系咧，头先阿主持人咧有提到话，即系买一啲譬如冲凉液咁样，咪有个滋滋樽嘅，咁其实用完就嘥咗，好难，其实好难买到啲补充装嘅，咁我就谂紧咧用一啲环保啲嘅清洁剂，譬如咧用小苏打粉咧，咪听讲系开水啊咁样，其实可以当洗手啊、冲凉啊咁样嘅，咁我可唔可以咧，即系为咗方便使用咧，咁就预先咧用小苏打粉沟咗水，就倒落嗰、那个即系嗰啲冲凉液个樽咧，摆定喺度，我随时洗手咧就揿出嚟用咁样咧，定系要新鲜开先至可以咧？ 用啲小梳打咧去做咧吓、啊，有好多方法嘅。咁啊，呢样沟嗰样，嗰样沟嗰样啦。有机会我哋喺度啊，全面介绍好唔好？如果头先你咁样讲咧，系可以摆得嘅。通常都可以一次过做咗之后咧，就有排用咁样啦。而家我哋全大部分即系啲所谓绿色嘅家庭咧，反为就系用酵素咯。 系 啊，就是、自己做嘅酵素。而家我哋洗乜嘢啊，都系用呢啲酵素啊。咁。而家我哋发现咧，全面用酵素咧，仲好过用梳打粉咯。 我又听闻咧，个小梳打粉咧又可以开啲水咧，少少水就好似咧牙膏咁样嘅结度咧，就可以当成做牙膏嘅，就仲好过。 系啊，又有好多配方噶。有啲人就会加啲姜黄粉啦，加啲椰子油啦，加呢样嗰样啦，吓达到不同嘅效果咯。如果你想美白咧，又可以加呢样嗰样咁吓。咁搵一次，我哋又系一齐介绍一口气，好嘛？ 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咁咧，你话嗰个环保酵素咧，你介唔介意咧？再讲一次咧，系点样做咧？ 好啊，嗱，我哋应承你啊，我哋一次过又全面去介绍，因为呢、這个就咁讲两句咧，可能做差啲嘢咧，又即系话效果冇咁好咯。 佢一个发酵嘅过程嚟， 系咯， 所以都应该系有啲复杂嘅，系咪咧？